嘴边，眼看着想念堆成厚雪，怎么能溶解？我始终眷恋你和昨天，再来一遍，遗憾抱歉，记得先又怎样？我这里落叶还要飘雪，或在冬天，你告别从前，再见三月还有春天，同一个世界，为何终点却难再遇见？好像转眼到你的季节。 晒太阳，把我的东西都摆在地上，再唱起从前的时光。 这样。 自不同的路径，却想往同个方向前进。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这时候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 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加加一，燃烧着热情。你相信我和你的绝报局，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是看你。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是看你。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是北京林业大学的一名应届毕业生，我叫何婉一。毕业之后到底要去做什么，在这个阶段的确很让人焦灼， 那像我是学信息管理的，但是我当初就特别坚定地说，我就要跨考中国传媒大学的电视编导。所以现在我身边有的人，他们保研的、出国的，每天就过着猪一样的生活了。那在我被笑纵容的时候，肯定心里还是会有点不平衡。而且我也看到我身边很多考研的朋友，他们真的精神压力都特别大。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没必要把自己想得那么惨吧。就首先我们得知道，其实我们懂的东西真的特别少，所以考研就是一个逼自己去接受新的知识的一个过程。而且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想要跨考的人来说，想要跨到那一行去，真的挺需要这样一个补充知识的机会的。而且你学的这半年可能甚至要比大学四年学的东西还多，所以虽然可能有的人他们走了捷径，但我就是要走这一条难走的路。而且不管最后有没有学上吧，其实也并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的。但是当然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考上吧。 学校教的不一定是我用得到的，我想要的往往都不是我最需要的。毕业了这些生活的领悟，就算只为不不，至少不是来自网路，不是盲目重复，不不不不重复。终于等到这天，等到我的毕业典礼，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谁说不该开心？想不从新生到毕业生，现在让我继承。今年很闯过途中，有些尘埋在我心神。上学时不读书，都靠着媳妇熬上坡的精神。从今以后就自由，在我的梦想进城。外面的世界多么广，唯有我的位置。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是磨练本事。坚持不用解释，我是毕业生。我开一瓶香槟，敬敬我的朋友，我站住所有束缚，勇闯我的梦想。没有人选择一个人，只能有几个梦想。我想做的事，我想走的路，我想做自己的大事，走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怕孤独，我不怕辛苦，享受孤独的人会发现孤单总是不足。伟大的目标总是有最离谱的距离，但我不畏惧。从今以后，我要大胆告诉全世界，我是毕业生。人生就是不断的重新开始，转到一去的乐趣，旅途一步步清晰，这又是些梦想的过程，让我对于收获如此珍惜。 严爵，鹏程万里。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小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小雨 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了？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了，我四个多人 出去买小弟的呢。 一天到晚的， 我这也 跟着你这个味道。 我的女朋友 真 的不知道， 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在童话 黑城市磨练微笑打招呼，流汗流失无助，心痛了痛了痛了爱的念头，平凡街头漫过半的邂逅，情话要慢慢慢说，给你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每个光阴也牵着个我，想每天手牵手，想陪着你做梦，不再当普通朋友，也不承认这感受。没有我你会寂寞，就在这个心动感动融化成满 do，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 do， 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care for you， 哪怕这句还是三秒多老 do， 只是请你请你请你跟着我走，彼此请你请你请你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每个光阴也牵着个我，想每天手牵手，想陪着你做梦，别再当普通

Maybe it is time, old man, that you declare the rightful heir to your property. It's all written out, I just need your name on the dotted line. Oh, won't you please fancy clothes and jewelry beyond my wildest dreams? Why all that awaits me? I'd better have myself a thing. What can I do to expedite this process you ask me?

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贪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

time. I'm just trying to get you high. Faded off this touch. You don't need a lonely night. So maybe I can make it right. You just gotta let me try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ve been scared of love and what it did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run.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 大家好，我叫李超明，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今年21岁，是一名大四准毕业生。我有好多个小愿望，第一个是我目前正在准备出国，然后我目标院校的托福成绩要求很高，所以现在正在努力的刷托福，而且我想跨专业读研，所以难度还是挺大的吧，希望自己可以取得好成绩，申请到理想的大学。第二个愿望就希望自己可以减肥成功，然后在毕业典礼上可以穿上美美的小裙子。第三个愿望也是我对未来的愿望，我希望可以和我的那个他长长久久地走下去。 不怕有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方向，梦想在对我召唤，等待勇气点燃，向光穿透黑暗。遭遇过多少冷夜，曾转过多少个弯，这一次我为自己勇敢。 奔跑在这发光的时代，努力追我所爱，勇敢走。 出我的姿态，要最善良的存在。有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 我 也 有人出去买小丽的呢。 真逗啊，你还活着也 盯着你这个位置。 小王，你真的不知道，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听好了，老子的名字叫做 岁，你等待没有白费，我强了500倍。我待在地下太久，难得能透透气，给你看个好东西。筋斗鱼，时代都变了，让我从哪说起？在你得到的记载中，我后续是零。修成正果，人物斗战胜佛。曾经还是手握金箍棒，斩妖除魔。后来我来到了这里，不再为花果山。二师弟教我泡妞，也教会我买单。我有七十耳边想要什么都能来，我还是喜欢桃子而不是老牛排。谁都有个英文名叫我 Monkey King， 如果 B 代表着胜利，那叫我 Double B。 坚守红袜位 NBMC 天兵天将 Time to over e叫我大名，请叫我美猴王。听到齐天大圣，不管谁见我都得投降。偶尔玩玩金箍棒，给猴孙耍个武功。看把故事记在心书上，老子取名为悟空。转眼看我上天，入地引起他们。如意化身为战神，树立的形象并不是我的目的，只是坚持万事不公。讨厌的是不是喜欢糊弄？要知道我早已跳出三界外，一步在无形中欢迎来到我的地盘。花果山水帘洞。猴孙犯我的妖怪，神仙带我来扭转乾坤，天会崩地会裂，我要颠倒这世界。问题诸佛拦不住我，满腔怒火不会灭，还剩下哪几个没葬送来我的花果山水帘洞。斗战胜佛战斗哈，眼睛眨一眨看透他能通天的本领，谁还想试试看？老孙在疯癫中觉醒，这个天天都看不惯，想要我求饶一败涂地。他两个猴毛浑身是戏，天雷劈火诸佛堵我，全部杀金光，服不服气？打到神仙拿我没辙，不在三界五行内，战无不胜，看我齐天大圣归位。 全部关 满你的辈子，头上的紧箍咒慢慢的教会我为人，叫抬进都远看我空想天梯的飞神，没见过也会听的 So call me a legend， I lost like you， 妖魔鬼怪想往哪里跑，忙着新的剧情没时间和你们下几场，把不朽的枷锁全部打破，我七十二变说双拼命换上新的花旗袍， I go I go， 能上天也能入地， 大到捅破天，就是不愿咽下他们战神仙，挥舞一棒一把妖魔改一边，叫我齐天大圣，光芒闪人天堂，我就踏碎这地牢，封我天星神黎明与我跳，不会一剑只没半分回忆，就算有分千年三万年，我脸上没放弃，就在这绝境中觉醒，再也没人能忘记，全凭着一腔热血也经不起将破灭，身处在一方我也不惧一击，强过仙女我要战战战，打死我也要向前冲，我是听到一个发誓我祝福的孙悟空， 我柏林 Rose is my mini me， body smoking so they call me young Nicki Chimney， rappers and they feeling since they feeling me、I give zero folks and I got zero chilling me， kissing me pop the blue box that say Tiffany， curry with the shot just tell them to call me Stephanie， gun pop and I make my gun pop， I'm the queen of rap young Ariana run pop、 friends keep fucking way too muchSay I should give them up. Can't hear them no, 'causeI'm not afraid to die. 个 flow Recycle, ride bicycle 很出油 Get you the cypher blow If you wanna manage, I gotta tricycle 涂上灰色当星星离家出走了当月亮不再飞笑着当太阳不对我们唱歌了当冰河开始流泪了当妈妈看着陌生的我

成长，是什么欲望让我们疯狂，是什么距离让我们守望，是什么誓言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为回家的人照着亮。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快快回去见爹娘。哦，离开了太久的故乡，快快回去见爹娘。海上飘，荡漾在他怀抱，偶尔有美丽的海鸟为我们唱着歌谣。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搭一座爱的浮桥，把心灵交给他依靠。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在他怀抱，让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

光之中到处可见繁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

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往前，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夜，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为谁停留在那一边，走过迷，走过怕，走过阴天，走过雨，走过黑白是非，再看一眼青春的蝴蝶，回到18岁的那一年，回去看看过去的无畏，未来应该会特别甜， 发出的警告。